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。 你说谁是独裁者？ 政府戡乱，将士们在前线流血，国库却拿不出钱来，还要向美国去贷款，货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黎民百姓人心惶惶。而孔总经理，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，不愿意出售。 我是商人，不是慈善家。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。 连蔡廷锴跟沈君儒都去了东北，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，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。 夫人，您是最支持父亲的，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吧，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，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，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。他们的财富，他们的公寓、大衣、香水、冰箱，都像有毒的病菌，寄生在守国如柴的国家身上。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，是我父亲的敌人。 够了，够了。建国，这里没有敌人，只有家人。今天我们不谈国事，只谈家事啊。 蒋经国准备下手整治孔家了，但蒋介石恐怕事情闹得太大，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援助，所以他亲自飞到上海面见了儿子蒋经国。 金儿，夫人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是去请求杜鲁门总统援助的。东北的局面急剧恶化，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。我专程从东北飞回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在这个时候，后院不能起火。 父亲，如果不严惩孔家，昭示天下，上海的经济就全垮了。 你说的我全明白。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，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，反贪腐是件大事，要讲究时机，讲究分寸。难呐，反要亡党，不反亡国。难， 父亲，党国都已经在危难的边缘了。 好了，当前最大的事情是把北方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，确保江南的稳定。这个时候追究孔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 蒋经国整治贪污的计划就此落空。另外一方面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们还在积极筹划着召开政协会议的事情，此时他们正在商讨何时召开政协会议。 表老这个川北圣人啊，那是真圣人，不是虚的。政治协商会议若是没有他在啊，恐怕我们这些四川老乡没有一个人敢去啊。 表老年纪太大，东北又天寒地冻，老人家确实来不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。 北平如何？ 什么？ 把会期延迟到明年，地点就改在北平。 我看要的。 可是东野刚刚占领沈阳，部队很疲劳，傅作义有60多万人马，仅靠晋察冀两个兵团想在短期内占领北平不可能啊。 北平城公布消息，傅作义最近思想起伏很大，偷袭石家庄失败以后，他似乎有和我们谈判的意向。 赶紧派可靠的人与傅作义联系。 好。 北平若能和平解放，善莫大焉。 傅的女儿傅东爵是我当党员，联系人他最合适。 是啊，嗯。 大局如此，我就独裁专断一回，要求东野于7日内动身入关，告诉林彪，这不是探讨，而是命令。 东北野战军抵达关内，兵临北京城下，城内傅作义寝食难安，他的女儿傅冬菊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。另外一方面，何香凝、廖梦醒母女和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已然赶赴香港，他们要争取李济深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。 毛泽东、周恩来几番邀请被你回绝，你的架子好大哦。 廖夫人言重了，一则是家里的确有事儿，二来军事组公务走不开，所以 新政协筹备一日紧似一日，国民党几十年了，总不能缺席吧？ 您迟疑着不肯去，难道要毛泽东到南京去请蒋介石吗？ 蒋介石我们是绝对不会请的，他是战犯，是元凶嘛。开政治协商会议，没有国民党不行。任公啊，毛主席说了，他在北平等您。 1949年1月，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，在欢庆会上，几位领导人开怀畅饮，高兴之际，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相拥而泣，一起唱起了国际歌。 这是最后的刀子，团结赛到明天，迎他大雄孩儿，就一定要实现。最后的斗争，团结家到明天，迎他那雄男儿，就一定要实现。 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在河北涿县，有一天毛主席去街上买烟，结果发现所有商店都没有营业，他走了几条街也没买到一包烟。回到由茶楼临时改造的办公室后，县委书记沈军一边给主席倒茶，一边说明了商店不敢营业的原因。 进城后传言说资本家和商人全是剥削阶级，要割他们的命，吓得这些商人买卖全不敢做了。 这不是个小问题啊，闹革命我们天下第一，搞经济我们可比不了他们。 为了商贩连香烟都买不到，还谈什么市场繁荣啊，要把人家请回来。 现阶段还不能消灭资本家，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过家家，不能胡来，一旦搞出了问题，那比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糟糕。 要有自知之明，这些事我们需要从头学习。 政治协商，协商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人士，我们是请人家来共同执政的，不是来消灭人家的。 这个问题啊，必须明确，搞垮了人家，自己又不懂得经营生产，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？这个饭碗我们刚刚端上，砸不得。 集合啦，集合啦，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，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。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带给您欢乐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欣赏建国大业的精彩故事。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后，在北平的中南海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民盟主席张澜、民革主席李济深共同对政协会议的召开做最后的商讨。 召开政协会议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，我们提议二位担任政府的副主席，我想当面听听二位的意见。 张澜听从安排。 任公有话要说。 这个提议是你的意见？ 是中共中央的意见。 我杀过你们共产党， 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如今我们是殊途同归， 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。 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国家的事啊，再小也是大事。为了新中国，任公代表民革出任政府的副主席，这是国家的事情啊。过去的事不再提了，今后中共愿与二位一起领导这个国家，肝胆相照，同舟共济，携手创造新的历史。 任朝服从安排，愿为华夏苍生尽绵薄之力。 毛泽东得到了张澜和李济深的支持后，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亲赴上海，将宋庆龄请到了北平。此时参加政协会议的主要人物已经到齐，接下来周恩来召集了社会各界的代表一起商讨国歌的最终方案。 各位代表，徐伯鸿代表建议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，请大家发表意见。 曲子好，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。 是啊，新中国即将成立，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。 天安先生，你是歌词作者，你的意见呢？ 我不好表态，听大家的吧。 我赞成， 我赞成修改歌词。我们不能天天唱，特别是这句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这不可行啊。 我反对。 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，一直传唱至今。 法国是法国，中国是中国。 诸位，这首歌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。我赞同 新中国要新国歌，展现新面貌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？ 请李济深代表讲话。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，我唱唱得热血沸腾，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要记住历史，这个歌词无需修改。 任公说得好，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、啊。赞成。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。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？我看你老是举手。 他们都替我讲了，没意见。 那我就多说一句，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。至于改不改，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。 那不改吧。 国歌的方案确定之后，代表们继续讨论了国旗的最终方案。 各位代表，一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，利益鲜明，赞成的请举手。好，看来意见相对集中。 我反对。从美学观点，父子三十二号高出一筹。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，对五颗星情有独钟啊。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，第一轮被淘汰，我又把他提了上来，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。 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，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，醒目简洁。 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？ 由于田汉的坚持，在会上并没有确定国旗的最终方案。会后的一天，毛主席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合影，在和妇女代表合影时，邓颖超同志向毛泽东讲述了大家关于国旗方案的看法。 主席啊，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，你的意见呢？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。 我反对。 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说说你的道理。 主席，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。 没这么严重吧，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。哎，公婆，你的意见呢？ 我们都喜欢父子三十二号，